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说春的主旋律。我们在前两档节目呢也说了说。今天我们准备呢和姚老师系统的说。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嗯，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我们和大家讲了为什么要春捂。 嗯， 还有就是春季里头为什么会出现春困这种现象。 嗯，这都是春天的故事，春天发生的事儿。是不是 实际上呢，就是这两个问题也都离不开就是您常讲的阴阳这个大纲。 对了， 春天困住了阳，使这阳走不出来。 没错，是吧？所以说呢，我们把它搞清楚了，你困是你的阳气被困住了。是什么啊把我们的阳气困住了？哦，是寒和湿。 嗯， 这就清楚了啊。这个阳气困住以后它不能升起来，我们讲了吗？上半年我们再讲这一圈春夏秋冬，是吧？这讲五季，是不是我们讲了同时还又讲了个上半年和下半年，是吧？上半年的趋势是什么？是 生发散。 对，生发散是一个阳气往上行的，往上行的一个趋向。 嗯，是阳气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 在中医嘛它的一个核心我们在弘扬祖国传统医学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呢明确的一个视角。 对。 从阴阳看一切。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一年四季的变化就是阴阳变化的这么一个圈儿。 对。这个圈儿说得好就是一个圈儿。你比如说人们常知道的常讲的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是不是这一年过去了，树呢又形成了一个年轮是不是就是一个圈儿。 对，一年四季的变化就是阴阳的一个变化。 对，这个圈儿呢是这样的一个圈儿。但是你我们去发现这个圈儿呢反正一段一段的，是不是？ 是的。 哎，连起来的圈儿。所以每一在这个圈当中每一段都赋予不同的内容。 因为它不是一笔画的一个圈。 是一节一节的。 是的。 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的。 嗯。 一个季节一季节的还分了初春。是不是它这初春呢既有冬天的寒又有春天的暖交替的出现。到了这个中间这个月份这是真正的。这个春天到了到晚春呢又不一样了这个晚春呢既有春天的这个气候特点，同时呢又慢慢要过渡到夏天是这样吧？ 是的。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圈，围绕这个圈我们大家就清楚了这样呢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就站高一点嘛，就看的呢比较全面这就提醒我们养生保健走到什么季节，走到哪儿应该做什么功课，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春天的故事说起这个春天可以说人们赋予春天很多的 美好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啊？ 是的。 比如说春雷，春雷一声响啊，是吧？号角一吹响，是不是、啊？ 对。 哎，新的一年开始了，各行各业开始忙了啊，是吧？ 是的。 说春雷啊，还有呢，春风一吹，是不是、啊、万物变？ 嗯。 大地披绿装，万物再成长，是吧？这也是说春风。还有呢，春光明媚，是不是、啊？春光明媚呢，暖大地，是吧？温暖着啊人心，暖洋洋的。啊，走出室外啊，观春光，是不是啊？ 嗯， 一片生机勃勃呀，是不是啊？ 对， 哎，这是春光明媚， 一切都象征着美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对， 嗯， 身上也暖和，心里也暖洋洋的。 是的， 是吧？为什么人说春天般的温暖？哎，你太热了又使人发燥， 是吧？ 太凉了使人寒冷， 嗯， 哎，形容一个春天般的温暖。还有呢，春雨贵如油，是吧？啊，这个滋润着万物的快生长，是吧？同时呢，也滋润着空气啊，呼吸啊，哎，特别啊畅啊，呈现了一片新气象， 嗯、 是不是、啊？ 形容春天的这个风和雨，滋润着大地，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对。没错啊，而这个给一个好的心情啊，一个好的呢气象环境，是吧？ 对。 所以呢，这个在民间还有一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的。 啊，在于春。意思什么呢？啊，让你沿啊经过一冬天的积蓄， 嗯， 是不是啊？画好了蓝图，做了总结，是吧？这个在原有的基础上啊，今年啊怎么样啊再干，是吧？ 是 上一个新台阶，有一更大的发展、 嗯、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呢啊就开始啊扬帆起航了，这个莫迟疑啊，要实施啊计划啊，有的呢要播种了，要打地基了，开始耕耘了啊，干什么？就等到啊，中秋喜获丰收，是吧？哎，这时候叫什么？叫流汗努力，是吧？所以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嗯， 哎，提示我们一年之春就在于呢，要耕耘了，是吧？所以说呢，春季时节是关键啊，是宏图呢，这个绘好的宏图是吧？开始呢，展示落实的大好时机，呵呵，就是这样。所以呢， 就是你大展宏图的开始。 哎，就莫啊，就是莫犹豫，要顺其这个自然。 对，大干一番。 对，要在这个自然中努力。所以这个春是吧，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般的温暖，带来了春的希望、 嗯、 啊，看到了生机。所以有关啊，这个我们说了半天，发现什么？都在动，是吧？都在动。所以呢我们说了啊，集中这个春季它的核心的一个词一个字 就是动， 就是动啊，就是动。我想呢把这个动字啊大家理解深了，理解透了，是吧？啊，一个是外部的啊，什么叫外部的？自然气候在变化在动啊，你比如说春天啊，什么动啊？啊，首先啊，这个阳气啊开始在鼓动，哎，这个阳在上升啊，这个外部环境开始动了，这一动啊牵扯的都在动，是不是啊？ 是的。 啊，你比如说冬眠的动物是不是开始动了？ 开始动了， 开始行动了。 嗯， 是吧？啊，这植物是不是也开始什么了？ 发芽了。 也生发散嘛，开始发了，发芽了，大地呢发绿了， 是的， 披绿装嘛， 嗯， 啊，所以这一切是吧，这都是呢这个动的旋律。你比如说人，那是更甭说了，哎，在人来说呢，这个也开始动了啊，干什么呢？要走出去，啊，从室内啊要走到室外啊，啊，走到室外干什么？你看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踏春。 踏青， 踏青到郊外去旅游， 对，到公园啊，是吧？到郊外啊，也全都动了。 嗯，去享受春天的这种春意盎然的景色。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啊动作为呢春天的主旋律，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啊。那么说，我们人在养生保健方面，啊，什么叫自然的方法？啊，就按照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哎，这就是自然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呢动起来。 对。 还要动起来，是吧？这样呢，我想从宏观上，啊，我们大家首先要了解，啊，要了解，了解之后怎么样呢？啊，这个各行各业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一过节以后，啊，农民就开始在地里行动了，啊，在外打工的开始怎么样做准备？ 对， 纷纷都出发了， 开始做出发前的准备了。 你看发吗？ 嗯， 是吧？生发散吗？ 是的。 所以你去看，然后用一个字儿去来说动，我们用三个字来说生发散。 对，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还是我们人，这个时候都在动。 这一个动字就是一个动力啊，这个动力带来了三个字的效应，生发散。哎，所以这种关系啊，一个从宏观上看，刚才姚老师说了，是一个圈儿。哦，知道了啊。然后我们摘出一个字来说它的主旋律动，然后呢再分析，再往细分析，那就一个字，这个动作为动力，这个动力实际上就是阳的上升啊，阳主动嘛，是吧？阳气的上升嘛，从冬天的静啊，哎，慢慢过渡到什么了？ 春天的这个动， 春天的动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一动啊，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那这个作用和现象，就是生发散。我们把这个都给捋顺了啊，我们再听戏的内容，哎，这样呢就更清晰了啊，是不是这样？ 是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场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个我想呢，这个动啊，实际上呢也是养生保健当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对， 是不是这样？ 动也是我们常给大家讲的11种自然的方法中的其中的一种 啊。这个动呢，我们上升啊，上升一个条理的规范的啊，得到呢这个人类公认的啊一种养生保健的方法，叫什么方法呀？叫运动的方法。 是的。 是不是？所以咱们在这档节目和大家啊推出了许多自然的方法啊，这自然的方法呢，刚才姚老师说了，大致呢有11种啊，这11种啊都非常适用啊，11种呢紧密的贴近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的健康啊，特别适用于我们养生保健啊。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哦，我们知道啊，这个第一呢啊，自然的方法我们推荐的是心理精神的这方面的，是吧？养生保健，这是第一个啊。为什么把它推成第一个呢？啊，就没有心理的健康，很难有身体的健康。而且健康啊，不是仅仅没有病就叫健康，是吧？所以第一呢，我们要心理的。尤其在今天的社会，是吧？什么今天的社会什么意思？ 就历史发展的车轮加速了啊，发展速度加快了，哎，人们的呢这个竞争性增强了啊，压力增大了啊，这个差距呢也就出来了，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个啊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啊，实际上呢啊，我们在春天的变化过程当中也有存在这个问题啊，春天了啊，是不是人们感觉到心情特别好了，但是呢它不作为是吧我们这个季节的一个推荐的一个主旋律。第二个呢啊，第二个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自然的方法就是饮食，是吧，这一点呢啊，为什么搁在第二位，民食为生嘛，民食为天嘛啊，人必须得吃啊，你不吃是吧，你怎么维持生命啊，怎么供给身体的营养啊，啊，怎么供给人是吧活动的能量呢，是吧，所以说呢啊，这个饮食的方法也是自然的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一条啊，特别是在啊我国通过改革啊，物质条件得到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啊，是不是啊，飞跃的发展，在飞跃的发展的时候呢啊，我们吃的喝的这方面是吧丰富了多了是吧，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 嗯，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就怎么吃，不受到呢凭本凭票凭条耐个，是不是， 对， 没有， 只是凭自己的意愿去吃， 对，有钱了， 嗯， 生活富裕了，奔向小康了，是吧，啊，大家都吃得起了啊，看看南方人怎么吃啊，咱们也尝尝，看到外国人怎么吃新鲜咱们也尝尝，哎，这一点正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关于饮食方面的知识，怎么样，结果吃出病来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啊列为了第二个啊，第二点啊，在春节时，春节之前你看它就是一个重点，你家人团聚也好，你朋友聚会也好啊，你走进访友人家盛情款待你好，都离不开这个吃，是吧，所以有的人我们为什么年前要提醒呢，那时候要作为一个重点，是吧，哎，大家是吧，平时你注意了，这一过节坏了，荤的多了，是不是，什么叫荤呢啊，鸡鸭鱼肉酸性的啊物质上的多了啊，你来人是吧，你都给你上素的那不行，是吧，你上硬货，是不是，上硬货是吧，上点大虾是吧，哎，上点烧牛排新鲜嘛，有钱嘛，是吧，怎么那句话说不差钱嘛，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哎，我们在春节前提前就给大家提醒了，要注意荤素搭配，干稀搭配，粗细搭配，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要吃出健康来，不要吃出病来，是吧，你钱你挣来了你还得去买，买回来你还要洗还要做还要深加工，容易吗， 不容 易啊，然后你再回来吃出病来了，这一春节你吃的如何啊，体重增加了吗，是不是，又胖了吗，分量涨了吗，是吧，血糖又高了吗，血压又高了吗，血脂又高了吗，啊，我们前几档节目还特意让大家总结总结，是不是，哎，总结出的经验，总结出教训啊，什么叫会吃啊，是吧，吃着又丰富多彩又新鲜，是吧，而且还特别有益健康啊，所以一个阶段啊，有一个阶段的啊，哎，我们自然的方法要及时要跟进，你看到这个季节了啊，又说到我们这第三了啊，第三个我们推自然的方法是什么，运动的方法， 嗯，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和大家谈这个运动的方法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哎，我为什么呢，今天讲这个主旋律动又把咱推荐的这个啊自然的方法啊又给简单的开头叙述了几句啊，是不是，哎，大家要了解啊，我们这档节目，哎，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你坚持去听？有人说了，这些东西啊，说有人呢在耳边上随时的提醒哦，啊，我们能够随时的注意，是不是？哎，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养生保健。你什么也是要吃嘛，是吧？哦，怎么去吃？你看我特别说了，哎，你荤的肯定要多了，多了你这时候要注意啊，不要离开什么山楂，提醒了吧？吃完饭以后，大人小孩啊，是吧？一人来个糖葫芦，北京叫什么？是吧？糖葫芦吧？ 对， 嗯，天津叫糖墩儿，是不是糖墩儿？啊，你这个就化肉食，你别吃了半天窝住了，窝住以后呢就不想吃了，是吧？中医叫什么食积，积住了嘛，啊，特别是小孩他脾胃比较绕啊，耐吃啊，一些的坏了，吃的多了， 窝住了， 窝住了，一窝住就叫积，在这个中医病上写的什么叫积聚，是不是？积聚，哎呀，肚里有疙瘩，肚里哪来的疙瘩，是吧？它不通了，啊，吃的过多了，没消化。尤其呢，这个谷物好消化，是不是？这些鸡啊、鱼肉有时候不太好消化，怎么办呢？哎，来点山楂，啊，山楂，啊，山楂片也可以啊，啊，山楂片就搁点冰糖， 嗯，帮助它消化， 啊，帮它消化，还是个帮字。这个我们就说了，要吃木耳，木耳是什么呢？现在心脑血管比较多，是不是？ 对， 哎，这个黑木耳是什么呢？ 是血管中的清道夫。 你看是不是？所以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提醒了，然后还有这个茶也不错。 对，经常喝茶水。 喝茶呀， 嗯， 降脂啊。 对， 是吧？降脂啊，降压呀。 是的， 是吧？这些呢，啊，既丰富了你的物质生活，啊，同时呢还有利于健康，啊，这话我们重复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不当时过春节啊，你只要吃这些东西，你要跟进啊，跟进，这是我们重复的啊。再往下说呢，我们今天说的主题这才又回来了，呵呵，是不是又回来了？叫运动的方法。说为什么要谈这个？这个季节啊，我们讲了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动啊，这个动字啊，规范的说，科学的说，应该说俩字儿，是不是啊？叫运动。是吧？这就说全了啊，这就上层次了啊。我们说一个字动，特别通俗易懂。说我们谈起运动是吧？到了春季，什么运动啊？首先宇宙的地球的运动，是不是啊？啊，地球怎么动啊？啊，每天自转一圈，这就是一天啊。围绕着地球转一圈，这就是一年啊。冬天呢，我们这个地球。离着太阳是最远，是不是啊？最远，通过运动干什么呢？哎，我们这地球慢慢离这个太阳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这样？越来越近呢，这温度呢也越来越提升了，这是天体的运动啊，是不是运动啊？对，是吧？我们再说说呢，啊，外部的环境啊，天暖和了，地也开化了，河流也解冻了。啊，这时候呢带来的什么呢？带来整个的大地的运动啊，是不是大地的运动啊？这个动叫运动啊，提升到我们养生保健的层面，就得说什么呢？运动的方法啊，是不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是北京国美315低价狂欢节，即日起至3月18日，全城千款爆品抵至5折，还享空调10项免费服务。 诚信护航31年，来国美。